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哼，怎么可能不出色？毕竟这个孩子是唐昊和那个女人所生。这小子不只是实力可怕，他的头脑也很不一般。看他的样子，本身应该是不知道唐昊身份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今天得到了消息，却依旧能够勉强保持冷静，这可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所能做到的。假以时日，恐怕他又会是另一个唐昊。宗主，是不是？ 说到这里，古荣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狠厉的神色，右手在身前立掌如刀，轻轻比划了一下。 不，古叔，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虽然昊天宗一直凌驾于我们七宝琉璃宗之上，但我们上三门一向同气连枝，从任何角度来看，我们都不能伤害这个孩子。虽然我也猜不出未来这个孩子能够发展到哪一步，但从他的双生武魂来看，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是一个教皇式的人物。对这个孩子，我们虽然无法将其拉入宗门，但也要尽一切可能与他交好。 为什么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么个威胁成长起来吗？如果几十年后他也成长为一名封号斗罗，昊天宗就将变成一门三斗罗，这样一来，我们恐怕就要一直被他们压在身下了。 唉，您说的固然不错，但我想的却更要多一些。顾叔，您很久不怎么离开宗门了，对外界的事也从不关心，但是您有没有感觉到近20年来整个大陆魂师界有些过于平静了？ 宗主，您是什么意思？ 我现在还记得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大陆魂世界风起云涌，看得见看不见的斗争随处发生。可最近20年以来，这样的斗争却几乎消失了。整个大陆，两大帝国魂世界都静得可怕。但我却隐约感觉到，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。或许，用不了几年，魂师界的局面就会出现变化。 风志啊，你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？大陆平静在我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，魂师界主要控制在武魂殿和我们七大宗门手中，彼此之间又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大部分魂师都依附于这两方势力之中，就算有不属于两者的，也是被两大帝国或者是王国公国所掌控，整体局面嘛，自然会变得稳定。这其中还会有什么变数吗？ 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自然最好，但恐怕不是这么简单。我已经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但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一切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一旦大陆局面发生什么变化，我们七大宗门必须要团结在一起。下四门我不敢说，但我们上三门一向同气连枝，只要我们上三门关系稳固，就不怕任何一方出现势力变化。我很看好唐三这个孩子，我也相信以他的能力和天赋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在魂师界崭露头角。看得出这孩子是一个不喜欢受到约束的人，也将名利看得很淡，否则呀，他也不会把那么珍贵的药草赠送给伙伴了。对于这样一个未来可能成为强者的孩子，我们只需要与他搞好关系，将来他就只会成为我们的助力。我甚至在想，如果可以通过联姻的方式把他的心拴在我们七宝琉璃宗门之上，是个很好的选择。 联姻？ 可蓉蓉不是说她已经有了红颜知己了吗？ 她不论多么出色，现在都还只不过是个孩子。既然是孩子，心智就远未定性，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呢？难道我的女儿还配不上她吗？这些都是后话了，具体还要看这孩子今后几年如何发展。如果他能够一直保持如此高速的前进脚步，我自然会有对策。姑叔，今日这件事回去后不要对任何人说起，尤其是唐三有可能出身于昊天宗的事，我可不希望昊天宗的人找上他。虽然唐昊离开了昊天宗，但那里毕竟是他的根，哪怕是现在也绝没有人会说他不是昊天双斗罗之一。如果唐三真的回归了昊天宗，反而不好。 我知道了。 古荣看得出来宁风致心里还有些话没说出来，但这些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，只要宁风致这个七宝琉璃宗的掌舵人能够看清一切就足够了。唐三回到宿舍时，发现奥斯卡、朱竹清、马红俊和小五都在这里等待自己。他刚一进门，后面宁荣荣也追了上来。 你们是不是有话要问我？ 我没什么要问的，你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好就行。我只知道你是史莱克七怪中的老三。 我现在都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想问也没办法。 你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们的来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，那是属于自己的私人世界。 我们关心的只是你这个人，和其他的都没关系。你平安回来，我们就都放心了。 小五，难道我爸爸还会伤害小三不成吗？ 嗯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小三发财了，他卖了我爸爸500套暗器，总价值高达500万金魂币。 什么？嗨，蓉蓉，这天斗城有什么地方是最贵的？ 嗯，你要干什么？ 当然是打土豪分田地啦。 就算要打土豪也得过几天吧。你没看到三哥累了吗？你面对魂斗罗的威压坚持那么长时间试试。 反正他和我一间宿舍也跑不了。好了，既然小三累了，你们就都回去吧，让小三休息休息啊。 众人纷纷点头，小五看向唐三的目光尤为关切，但此时的唐三心中情绪极为纷乱，并没有回应他的目光。奥斯卡也和其他人一起离开了宿舍，房间里只剩下了唐三一个人。坐在床上，感受着窗外阳光照射在身上所带来的温暖，唐三的心里纠结着。 爸爸，你究竟在什么地方？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所有人的话都是那么模棱两可，如果你出身于昊天宗，甚至还是昊天宗双斗罗之一，可又为什么会沦落成一名酒鬼呢？从小到大，你也并没有教导过我任何关于武魂的知识，留给我的就只有那简单的铸造技艺与乱披风锤法。失踪了8年，你又去做了什么？为什么直到现在都不来找我？从泰坦和他的力之一族为了你退出昊天宗就可以看出，当初你离开昊天宗应该是与宗门发生了一些矛盾才离去的。是什么矛盾？矛盾从何而来？我的母亲又是怎么死的？或许这所有的关键都落在了我母亲身上。 一个人在房间中静下心来，唐三渐渐将今天所得知的一切在自己心中理顺，也渐渐有了几分头绪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一切却还是扑朔迷离，他依旧弄不清事情的关键究竟是什么。而就在唐三在房间中苦思冥想的时候，奥斯卡也在进行着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儿。出了宿舍，小五忧心忡忡地回自己房间去了，朱竹清照习惯去修炼，胖子在奥斯卡的暗示下也走了，此时就只剩下了奥斯卡还陪在宁荣荣身边。 荣荣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现在你准备干嘛去？ 我也不知道， 想去修炼，可又静不下心来，爸爸却把我赶了出来，不知道他和骨头爷爷在说什么。或许他们还要和赵老师谈谈吧。我快点回来不好吗？ 好，当然好。你不知道，在你走的时候，我唯恐你父亲不让你再回来了呢。那可就…… 什么？ 宁荣荣停下脚步，有些疑惑地看向奥斯卡。本来奥斯卡在宁荣荣回来之前就已经鼓足了勇气，可此时面对宁荣荣，看着他那粉嫩的小脸，却不知为什么有些没勇气开口。 你倒是说呀，一个大男人别婆婆妈妈的。 那荣荣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？ 给你一个答案？ 是的，给我一个答案。如果是否定的，那我也就死心了。我们天天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，可是这次你一走，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多的时间，可我却如坐针毡，满脑子都是你的影子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离开我身边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，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，那就请你现在就立刻拒绝了我。我绝了这个念头，或许会痛苦一段时间，但总要比痛苦一辈子好。 听着奥斯卡的话，宁荣荣不禁瞪大了眼睛。她发现今天的奥斯卡不但穿上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，而且将自己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。那双桃花眼中虽然流露的是郑重的光芒，但却给人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。他那英俊的面庞更是不可遏制地冲击着宁荣荣的心。 你怎么说这个？我们现在还小。 荣荣，你看着我，我只要你一个答案，不论这个答案是什么，现在我还都能够接受。如果真的等到我们长大了，那时候恐怕我就真的受不了了。 可是 宁荣荣的心已经乱了，感受着奥斯卡身上的气息，她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，可要说答应，她也同样做不到。她知道父亲虽然宠爱自己，还有两位爷爷护着自己，可一旦涉及到门规，父亲却是绝不会容情的。 你心里也有我，对不对？ 我 在理智上，宁荣荣想拒绝奥斯卡，可当他看到奥斯卡桃花眼中的灼灼目光时，灵魂却仿佛被熨烫了一般，那一声拒绝无论如何也无法说出口。 柔柔，你心中有我，对不对？不说话就是默许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会直接拒绝我了。好了，我不逼你，我不逼你，我们现在都还小，你只要让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就已经足够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虽然我没有任何背景，但我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你父亲的认可，让他将你嫁给我。 说完，奥斯卡猛地拉起宁荣荣的小手送到自己面前，用力地亲了一下，这才一脸兴奋地转身就跑，眨眼已经不见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